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到嚟第三节，咁啊送走咗阿天马先生啦，咁啊我啊讲多两三句啦，即系讲多次啦，呢个就唔系帮任何人嘅拉票活动，咁所以咧就唔好闹 Q 我住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好简单嘅啫，咁头先第二节咧冇机会讲翻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头先就讲到个即系所谓叫三区嘅。个布局系点样啦？咁其实有一样嘢咧，就要讲翻转头嘅，即系其实我又唔系话想攞翻个机制嘅啲咩漏洞嚟打，又或者闹翻边一个。咁但系事实上系所谓叫做你泛民嘅人，又或者你系从事即系社运嘅人咧，其实你必须要有一种能力，就系、是、去即系洞察到究竟而家呢个制度，又或者而家操作紧嘅嘢，系有啲咩需要改进嘅地方，又或者有啲咩唔 work 嘅地方。嗱，呢一剂咧，你就冇办法唔赞民主党嘅，即系佢系第一个政党出嚟话搞咩初选咧冇 Q 用噶，不如弃选，又或者系一个大家即系自动去到咁上下，觉得自己民调落后，自己宣布停止选举工程，仲 Q 好啦。咁其实即系你又冇得话佢啱同唔啱嘅，但系问题即系当然你觉得佢即系叫政党，即系叫大佬文化吓，乜你一句说了算咩？咁大家有共识，不如选一次啦。咁我当初都其实我由头到尾对呢个初选系得一个讲法嘅啫。这个初选对我来讲是做了一件事，是话俾选民听哪一个肯妥协，是为大局而妥协。什么叫为大局而妥协呢？就是话可以在这个有问题的机制底下 ,ok? 即是斋水那些不要闹住。是有问题的机制底下，这个机制是不是完美的，不是100分的，是有问题有缺陷的。但是问题就是一个这么有缺陷的机制，我都依然 commit 去玩 ,ok?唔系选民 commit 去玩，唔系有一班选民 commit 去玩啦，唔未必系大部分嘅泛民支持者 commit 去玩啦，因为得两万零个人投票，咪就两万零个人咯。对于成个饼系就系嗰十分一咯，系咪？但系问题就系话俾人选嗰啲 commit 去玩，所以你要去攻击呢个机制系冇问题嘅。但系问题，你必须要攻击埋你，又或者系你起码都要问下你支持嗰位候选人，点解咁柒嘅机制你都要去参加？咁如果我系参加嗰个人咧，我只会话一样嘢俾大家听。既然嗰个系冇办法之下嘅办法，大家对成件事嘅 compromise， 即系只有 compromise 一个咁样嘅有问题嘅机制嘅，我都必须要话俾全香港人听，我系可以为咗个大局而作出牺牲嘅。咁无论个机制选出嚟嘅系边个都好，第一我服输先。咁咩叫服输呢？第一个咪第一囉，第二个唔好报名囉，第三个唔好报名囉。问题就出现咗一个转折，个转折就係、是、咁如果第一个俾人 DQ， 第二个咁点呢？咁有啲人觉得就係话，喂，如果第一个俾人挑，第二个我袁海文㗎喎，咁点解冯检基呢？咁样又或者喂，冯检基选嚟都白痴啦，唔好支持佢呢，点点点，即係你係投票嗰个人係冇咁嘅心理准备㗎。咁如果冇嘅时候，我咪仲系支持紧呢个机制呢？如果你嗰一刻对呢个机制系怀疑，你根本唔应该投票。讲完啦，你去投咗票，即系等于你签咗张合约。你签咗张合约，你就尊重个合约精神。你系必须要履行呢个合约去到最尾一刻。你系唔可能喺呢个合约进行途中突然间话，哎，咁啊，咁样系咪唔玩啦？搣咗佢啦咁。屌，咁你同即系你同无赖冇分别嘅咁样。所以就 Ida， 你系唔投票。由头到尾攻击呢个选举系统，攻击呢个初选系统，冇问题，你有你嘅 standpoint。一系你就系投咗票，维持嗰个选举原则。与 plan A 俾人 DQ 咗，个 plan B 顶上，你只系可以支持冯检基。OK， 你系唔可能突然间有个 plan D 走出嚟嘅，更加冇可能。点解人间有个会系得三个人去开呢？ 一个姓朱嘅，一个姓郑嘅，一个姓赵嘅，系嘛？咁你其他大党嗰啲唔去开会，突然间有共识嘅，咁得意嘅咧，系咪？咁当然而家屌梗系声大嘅恶啦，都系有8万票嘅恶啦，系嘛？咁系咪佢说了算先？而家就系啦，系咪？即系呢个逼供啊，唔系净系喺个机制底下。对阿基哥嘅逼供嚟嘅，即系学阿天马先生嘅讲法，就系话佢自己民协党内都系逼供嘅。喂喂，政变嚟嘅呢个系一个呢个系一个民协政变嚟嘅，即系你觉得喺一个选举前夕，为咗选举出即系个选举嘅出闸权而去政变，大家以后仲有冇共信呢？大家喺个泛民嘅板块里边，以后冇即系仲有冇空间合作呢？咁我可以好斩钉截铁，你经过呢一堆之后呢，第一朱海迪嘅 credibility 係大错，係咪？即係大家知㗎呢啲嘢。第二，民協仲係一个政党，即係当然佢出唔出嚟选係一件事，但係问题就係话佢即係冯基底下嘅人呢、這个游戏仲有冇价值去玩呢？仲有冇即係我就唔玩啦呢、這个游戏。在个议会的层面里面，如果即是他朝有日又有民协的议员，到底大家是不是可以有个新的共识，又或者真的要斩鸡头烧王子又玩一剂呢？即我觉得是真的很难，因为你不可能无厘头捐个会出来。喂，现在讲的不是一个常会，突然间有个这样的人提出一件这样的事，突然间又在个会里面达成共识，不是一件这样的事，是突然间是额外增加多次特别会议。而这个特别会议呢，就不是全部之前的与会者有份参与。我是讲一件这样的事。如果有一个人这样 call 自己出去开会，而你又应约的话，那就代表这件事上面你是有 standpoint 没有 standpoint 呢？即是衰啲讲句，如果郑宇石和赵家炎出席这次会议，逼退冯检基仲有冇共识先 ？Plan D 仲有冇共识先？如果系冇共识，点解冯检基要退落嚟俾袁海文选？冇人答到我啊，大佬！即系你明明个炸弹个威力喺边啊？即系我第一，我唔系九西嘅选民。第二就是话，你问我投唔投冯检基呢？你抄翻我以前啲节目啦，闹 Q 过去噶，唔系我中意冯检基呢个人啊，而系话系咪大家都要尊重个制度啊？即系尤其是大家系觉得团结就是力量嘅一刻，你一个制度，你跳出个大家有共识嘅制度以外，去搞政变，哇，大佬呢啲梗系好高级嘅操作啦，唔系话你操作失败，而家操作非常成功，系嘛？到最后冯检基就被你逼退了，好彩不需要 Plan B 了， Plan A 得了，屌共产党救了你啊！即如果你逼退了冯检基，袁海文出选，但是袁海文输够了，那我问你败选的责任落在哪里？有没有答到我？即究竟是民主动力出来赢了他啊，朱海迪揽上身啦，定还是成个泛民嘅各个派系嘅人揽上身啦，系嘛？你好难答到呢个问题嘅，唔系我向边个发炮，而系话喂呢啲嘢真系有时有啲嘢咧，做人咁耐，梗系有啲日子咧就阴差阳错，即系 wrong timing、wrong person、wrong reason。全部嘢都系错嘅，嗰日你隔起身咧就系错啦。总之你出门口嗰一刻到你放工嗰一刻咧，每一样嘢都系唔得心应手。有啲人觉得呢啲叫 Black Friday， 系咪？我觉得成个泛民系统操作都会有呢啲情况，今次就可能系啦。你唔可能话朱海迪佢有私心，因为佢唔会出嚟选啦，系咪？唔会益咗佢嘅。所以我唔系讲佢有冇私心，而系话，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咁所谓叫咁破格，又或者要做一个咁嘅操作， 是有代价要付出的。而个代价就是说你下次选举做那么多票呢，又或者人家对你的形象会不会质疑你的公信力呢，这样。那当然就是说之后他已经出了个声明啦，那即是我批评的声明就没意思啦，而且很老实讲不讲就即是呃起心就无谓啦，是不是？但是讲了不是等于话给你听哪个啱哪个错，又或者即是而家追究冇意思，而家真係老老实实要帮 Plan A， 其实你唔帮佢拉飞都好啦，佢又係非常之大飞，即係非常之多飞㗎啦已经。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下次合作你係咪需要，即係点讲呀，即係我觉得係需要公开道歉又好，要为呢件事负上责任又好，即係点都有啲 gesture， 你即係你要话返俾泛民唔同派别嘅人听，即是今次的操作是只此一次也好，你信多我一次也好，是一次操作不完美也好，即是下次可以操作得更好也好，你深敲你要给一个原因出来的。如果你这些所谓叫做承认责任的姿态都没有的话，你是很难下次选举里面即是这么易再叫选民去相信你。即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肃的话题。咁所以呢结论就係话你只可以即係呢件事即係你要 forgive， 但你唔可以 forget。即係大家都要对呢件事係有个印象，就係话即係如果下次仲有人提出啲咁短时间内要决定一个咁高级嘅操作嘅话呢，就我觉得真係要大家要有共识囉。有共识唔係你几个人食餐宵夜围埋傾点数喺个 WhatsApp 谷度有人唔覆我当佢赞成。唔係嗰啲共识。而係话 at least, 选民要有共识。选民要认同呢一种操作。你如果选民唔认同呢一操作呢一种操作嘅话呢，你都唔可能绕过个既有嘅机制去掉一个咁嘅方案出嚟。重要就係话如果喺民协因为这样东西而同冯检基逼供的人，你真是退党啦。哪个政党收着你真是冚家富贵啦。即是去到最尾就是为了个出选的位置。冯检基屌叫做了这么多年武功都有劳，虽然他最后都是坐在教主身边。啊、但是屌即是点讲啊，你不能够咁反骨的。屌你有时做人的事。你点样做黄达是不是不得啊嘛，是吧，所以都是那句我由头到尾都是挺逃派，是不是收他钱一件事，是不是，但是我由头到尾都是挺逃派都要这么讲，是不是不能够这么反骨的做人。所以即是 Plan B 一件事就此告罢，我们以后不要再即是在这件事上面争论。总之港岛支持欧轩，全力支持欧轩，新东全力支持咖喱饭，九西全力支持姚松炎。如果你功能组别有一投票的话，今日建筑及咩远景咩界真系唔识，规划界司马文系嘛，知呢个清晰，即系呢个信息系好清楚噶啦。吓，只要你觉得你系泛民呢边嘅人，你系完全唔会有第二个思索。OK， 即系当然。到即是今日都是选举报名截止啫，咁会唔会有一日喺个选举期间当中又有人其他人俾人 DQ， 而导致到你要做出一啲另外更加破价决定呢，我就唔讲啦。原则上你係只可以投白票。又或者如果新东嘅话，即係港岛投白票啦，咁你如果係新东嘅话，如果范国威俾人 DQ 咗，咁王成之康系你嘅选择呢，咁你自己諗啦。九西呢就冇悬念嘅，亦都係你係只有投白票嘅啫。咁呢好清楚啦，係咪，咁希望大家即係会尽力喺呢次选举上面呢打多啲电话 ,send 多啲 WhatsApp， 同住喺唔同区域嘅人呢就拉拉票。即係我相信嗰种攻势呢係会比你喺街度派街招呢係更加有效嘅。因为呢街站係一样好 heavy 嘅嘢，唔係咁多人 commit 得到。咁所以呢希望大家食完饭之后踊跃即係拉票 ,311, 唔好唔投票。好，今日多谢大家嘅时间。下次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